4006-106-108 4006-106-108。昨天啊，有朋友问我说，你们节目当中推荐的野生海参才700多块钱，比市面上的海参啊便宜多了。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真的野生海参？这个价格能买到吗？在这里呢，我很认真地告诉我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我给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们全家都在吃这款海参。平时工作太忙，我常做海参小米粥，因为简单，只要把泡发好的海参切成片，和小米一起炖煮半个小时，再放点姜片、葱花、胡椒面和香油就可以了，味道鲜美，海参 Q 弹有劲。两根30几块钱的野生海参，我们一家三口啊可以吃到特别撑。划算下来，这三个煎饼果子加杯牛奶可能都不止这样的花费。但是啊，营养价值我不说，您心里啊肯定清楚。 没错，吃海参呢，吃的就是营养。鲜芋仙海参是自由生长在地中海里的野生海参，与市面上人工投料、激素喂大的又长得一模一样的养殖海参不同，它是需要时间来积淀的。除了自己觅食自然生长造成的个头大小不同之外呢，一年冬夏两季的休眠期也是需要自身储存大量的营养元素的。就比如这鲜芋仙海参的质检报告里面明确标明了，每百克的海参食材中光氨基酸的含量就高达53.6克，蛋白质是73.1克，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海参皂带等等，也只有这样的海参给家人吃才更放心。 那今天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立享1200块钱的折扣，只要799元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的蛋干海参，要是隔一天吃一头的话，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划算下来，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每头野生海参才10几块钱。而且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每一位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想看，十几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给学习压力大的孩子补充营养，给工作压力大亚健康的我们都可以补充到精氨酸、谷氨酸、海参素、海参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还有家里的老人，低脂肪高蛋白的海参特性就是他们理想的养生佳品。所以呢，我建议您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十几块钱给家人尝一尝地中海的野生海参。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说啊，刚拿到鲜芋仙的海参的时候，个头是不大，先泡了8根，没想到越泡越大。而且海参精也特别的多，一看就是野生的。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知道您是位吃海参的行家。是的，鲜芋仙的海参是属于一级品的淡干海参，泡发之后含盐量低，泡发率高，就像您去超市菜场看到的干木耳一样，一泡就知道了。而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799块钱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这个优惠力度可不是档档活动都有的，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说的一点没错啊，而且每一头鲜芋仙海参食材的营养呢都在海参精里。因此呢，行家都称这海参精啊为海龙丝，它是海参的神经系统，所蕴含的营养呢对人的身体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呢，选海参一定要选海参精多的，就像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样。您拨打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参到家，那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的话直接拒收就行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过相信您啊一定是会非常满意的。 没错，品级是一级品的，产地是地中海的，属性呢又是野生海参，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而实际上您只花到了799块钱。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只要把淡干海参洗净煮沸之后，连同开水直接倒入焖烧杯里面，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可以，想吃好嚼易烂的那就多焖几天，总之啊，想吃什么样口感的海参完全由您来控制。 市面上这只海参焖烧杯298元，今天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799元让全家滋补3个月的野生海参，同时就能免费不花钱得到这只海参焖烧杯。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官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洪啊，领令之后，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向他请战，说我要到瓦孔关去据守，生擒张翼德。哎呀，曹洪听到这会儿想了想，我说张合将军呐、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哎呀，张合一听，我说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从来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曹洪将军，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按军令状从事，您就把我斩喽。曹洪也不好再劝了，你说真不让张合去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啊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喽，这也没法交代。他又嘱咐了张合一番，给了他5000人马，张合就奔瓦口关来了。到这一见张飞，把两阵队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张飞啊把张合给杀得大败，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张合这窝囊，心说好啊，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弓也拉圆了，可倒好啊，到这儿让人给杀得大败，你说这怎么办呢？张合得想个应付之策呀、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他不打了。张飞这么一听，说什么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骂阵，天天关前骂阵，张合呀不予理睬，把张飞气的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呀，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合。这主意倒不赖，一连呐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这张合就是不出来。张合没出战呢，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刘备听到禀报之后，什么？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阵，哎呀，这不麻烦了吗？怎么喝得醉目咕咚的，你怎么打仗啊？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商议对策，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派兵去接应接应，我三弟要闯大祸了。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诸葛亮赶忙安慰他，主公您别着急，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啊，哦，军师您正在派兵啊， 就是啊，哎呀呀，刘备一听乐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啊，真有先见之明啊，我这儿急得不得了，来找军师商议对策，感情啊，人家这儿全都做好安排了。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主公您跟我来看看。刘备一想，好啊，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哟，刘备一愣，怎么了？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的。刘备这么一看，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好酒啊。哎，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啊，刘备这么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我三弟胡了八秃的，有时候他一喝上酒就不管不顾了，那行啊，可军师您不能这么做呀，我来找您商量是给张飞派救兵，攻取瓦口关，您怎么给他送酒啊？嗨，我说军师，这酒要送了去之后，我三弟一见呢，他别的就全不顾了，他当时就得喝个酩酊大醉呀，那还不让张合要了他的性命，杀他个全军覆没呀。我说军师啊，您这个是兵书战策上的哪条啊？诸葛亮一听，主公您真是啊，您着这急都是多余的。我怎么多余了？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亲如手足啊，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那是两军作战呐、啊，三将军在关前饮酒，那是匡哄张合，此乃一计呀、啊。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哎呀呀，刘备一琢磨，可真是啊，你瞧瞧我这通慌张，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你看看人家军师啊，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静啊。哎呀呀，我三弟也了不起了，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了，他这能耐又长了。哎呀，刘备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可是还有点不放心。我说军师啊，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主公，我已经派好人了，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对对对对，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他在这三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大伙随便喝的。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嚯，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哎呀，军师知我，这回酒一到，咱们得好好喝喝，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手下军校一听，至于吗？我说三将军，咱们别那么喝呀，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嗨，你们怕什么呀？张合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喝的酒醉如泥，他也不敢开关前来应战呐。说着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密传一令， 高松把这酒坛子拿出十个去，把那坛封打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叫张和闻两鼻子缠缠他，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吹吹打打，这大帐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探马抱进了瓦口湾。张和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几天来他坐在我这棺前喝，喝完了马阵，现在可倒好，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啊，你欺我张和太甚，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接应，叫他喝喝个半死儿，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天刚一黑，张和就把人马带出来，真顺利啊，一直杀进张飞大营。呵，来的营门这儿，张和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好家伙，酒气熏天呢，哪儿哪儿全是酒啊。哼，张和心里想，诸葛亮啊诸葛亮，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大概都乐晕了，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儿上，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一个个喝的酒醉如泥呀、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我们就是泥人吧，也有个土性啊，你们这不是诚心道歉吗？这不是，他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哇，呵，长驱直入啊。看来呀、啊、西蜀军兵打不了仗，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都猫在大帐里边去了。外边没人吗？张和一直杀到中军宝帐前，他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帐帘挑开了，一看，嘿，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张飞在这儿坐着呢，还喝呢，坐在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和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会温丝儿没动，看来呀、啊、他醉死过去了。张和想，我成全成全你吧，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噗，往前一探身，是拧枪就刺，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由前胸扎进去，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这一枪刺上之后，张和一看呢，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不单没动弹，一滴血也没出啊。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感情是草人。哎呦，张和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得这么喧，这么囊，这么痛快，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他这枪还没等起下来呢，外面喊声四起，张飞一阵大笑，呼哈哈哈哈，张和，我看你往哪里逃啊。张和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和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和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喝酒啊，您姐这开始喝醋，我也不理你了。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啊，捉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马匹，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三将军心里还是有点不太痛快。这天吃完了早饭，张飞穿着便服，带着宝剑，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了，他好像是要散散步，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忽然他就发现呢，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在那蹒跚而上。张飞叫一个小校过去， 叫过两个百姓来，他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去？这些百姓一看这位，呵，真吓人呐，不过说话倒挺和气，可能是位将军吧。百姓知道这儿正在打着仗呢。回禀将军您，我们这是回汉中，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不开城，我们进不去呀。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绕过去是哪儿啊？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太好了，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探这条道。小校回来禀报，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直通瓦口关的后边。不过呀，可太不好走了，军马很难行走啊。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他把魏延给找来了。文昌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今天晚上动身，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遵令。魏延领令走了。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呵，拼着命的往上打。张合一看，这不得了啊，张飞是要干什么呀？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不行，我得亲自上城。他要上城督战，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了一哨人马，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张合一听备马，把马带过来，他刚上了马，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两气夹攻。张合觉得奇怪啊，后边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就从那条小道啊。张合一看，完了，自己这大话白说了，军令状也白立了。魏王得汉中是那么容易吗？我身为魏王的大将，怎么能眼看着这座关口丢失在我的手里呢？我必须和张飞一死相拼，与这座瓦口关共存亡。想到这儿，催马就杀上街头来了。这时张飞与魏延都杀进关口来了，二将力战张合呀，二十几个回合把张合杀的是盔歪甲斜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啊？不行啊。张合一看自己身边亲随小校，一眨眼的功夫剩下没几个了，守城的军兵死的死，降的降啊。张合呀是孤掌难鸣了，他把牙这么一咬，只得是弃城而逃。这瓦口关就归了人家张飞了。这位张合将军一口气败回了南郑，来见曹洪交令。走的时候越无扬威的，这回回来你瞧这惨相，连他算在内啊，大概也不够30人。曹洪这气，你这么大的张合啊，损兵折将，丢失了关口，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吗？那张飞不可轻视啊，你把张飞视若小儿，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这本事真不小啊，现在怎么这样来见我来了？你不怕给魏王丢脸？吩咐人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当时就把这位张合将军给绑出了辕门。真杀呀，那还客气啊。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是行军司马郭淮呀。哎呀呀，且慢，刀下留人。啊，曹洪打量了打量郭淮，你为何给张合说情啊？哎呀，曹洪将军，张合杀不得呀，他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啊，魏王对此人十分喜爱，您不能就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 常言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纵然张合打了败仗，可是呢，胜败兵家常事，这个打仗有胜就有败，这样的大将您怎么能就把他斩了呢？哦，怎么说，他丢失瓦口关，损兵折将，丢了魏王的脸面，难道他还有了功了？那么以后再有吃败仗的，我就不能治罪于他吗？郭淮一听，那倒不是。那么你给他说情为什么？难道还让我拨给他些人马，让他复夺瓦口关？嗨，郭淮听得这会儿摇摇头，那谈何容易呀、啊？我看曹洪将军，您可以暂时免去张合之死，怎么办呢？您给他一哨人马，让他攻取侠门关，讲功折罪，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曹洪沉吟片刻，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侠门关？遵令。郭淮赶忙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合，人家郭淮好心好意的给他求活命啊，张合哪能那么犟啊，说哪儿我都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不可能啊，我愿意前往。好，郭淮二次回到大帐，告诉曹洪说张合愿往，曹洪这才把张合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合是连夜起兵啊。你不是丢了瓦口关了吗？你把侠门关给我取过来，也算得过这么一个地方来，能稍微的平住点心气儿，不然的话这火气难消啊。张合带领着这哨人马就奔侠门关来了，看马报到关上来，守关的二将孟达和霍尊这么一听张合来了，哎呦，此将来者不善呐、啊，咱们不能打呀，必须得闭起关口，高悬免战。霍尊一听，哎呀呀，孟达将军，那多丢脸呢、啊，他不是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既然来了，咱们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他去的倒挺痛快，回来的也痛快，让张合杀的大败。孟达一看，你瞧怎么样，张合是憋着气儿来的，怎么他把瓦口关丢了，那儿憋了气了，他上这儿来出气来了，咱们哪惹得起他呀，赶快表奏成都，申报主公刘备，赶快派救兵来吧。霍尊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如此。这表彰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了一跳。刘备吓得正高兴呢，啊，我三弟取了瓦口关了，你看看我家军士这100坛酒啊，送的真是时候啊，又得了这么一个地方，他当然高兴了，传令重赏张飞、魏延呐。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正在高兴着呢，现在听说怎么着，张合领人马打夹门关来了，哎呦，他姐这边过来了，这怎么得了，赶快请军士是升听议事啊。 众文武全到了。诸葛亮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说是现在张合呀丢失瓦口关了，那么曹洪呢免去了他的死罪，又给他一哨人马来打咱的夹门关来。此关乃是我西蜀重要关隘之一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会儿出点什么差错，我是这样想的呀。大家一听军事有想法了，都得洗耳恭听啊。刘备啊也瞪着两个大眼睛就瞅着孔明，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军师不慌不忙把自己这想法说出来了，说张合来打夹门关，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呢？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呀。看来啊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带人马去据守夹门关，再派人呢守住这个瓦口关。大伙差点乐了，怎么呢？军师这怎么了？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哦，能打张合的只有张飞，再没别人了。这话说的有人可就有点不太爱听了，谁呀？老将军黄忠。他歘一挺身出班插手十里呀、啊、军师请了，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夹门关来了，您要是传令先去调遣三将军，那恐怕就迟了。为此末将不才，愿讨一令去取张合，使曹军今后再不敢正去我西川关隘。他正眼看一眼都不行，呵，瞧老头这精神劲儿。大家频频点头啊。诸葛军师手捻胡须看了一看黄忠，哦，老将军呐、啊，您愿讨令不错，哎呀，喊声虽勇，不过您年事已高啊，那张合乃是曹操手下之名将，唯恐喊声此去胜不得张合呀，呵呵。这几句话说的老头从心里往外那么不爱听。别瞧军师这话说的还挺客气，说你黄忠勇猛我知道，刀急马快，神箭手百发百中，不过有一样，您年纪大了。嗨，老黄忠就不爱听这句。诸葛亮这句话呀，下边站着那些文武啊，有些人憋不住都乐了。乐什么呢？心说，哎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说老将军黄忠到岁数了呢？老头不爱听这话，上次魏延闯了个大祸呀，皇位争功的时候那老头都急了。今儿个您看没有，就您这两句话，老头的胡子又撅起来了。军师此言差矣，黄忠虽老安宝刀不老，今日战国时期赵惠文王驾下老臣廉颇，年已八十啊，可是此人日食斗米，牛肉十斤，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为什么？就因为有廉颇。八十岁了，一天吃一斗米，十斤牛肉。我黄忠啊，比他还小着十一岁呢。我今年才69，黄忠尚不足70，我比廉颇小着十几岁呢。可是我的饭量比他不小。大伙全笑了。老头后边还有话呢，我力量也不小于廉颇。军师难道不信吗？说的那会儿唰啦，老将军用手一提约他尾，腾腾腾快步走出了厅堂，来到外边一伸手，唰啦一下有打兵器架子上就把他硬弓摘下来了。我的个天，那要没有几百斤的履历，你想把这硬弓拉开根本不可能啊。只见老黄忠左手擒弓，右手一扯弦，嘎啪的一声，两臂微微一用力，是弦断弓翻，连连的 扯断了两把硬弓啊。看兵器架子的直咧嘴，心里说，行了，老将军，您这儿跟谁赌气呢？您跟军师一赌气，回头这点弓您全给拆了。老将黄忠要把大刀抄起来，舞刀一回呀、啊，这趟刀舞的好似瑞雪映梨花，是到处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的文武齐声喝彩呀、啊。刘备呀、啊，冲着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激他了，老将军呐、啊、挂了火了，累着可怎么办呢？诸葛军师赶忙传令，把老黄忠给请上厅堂。汉升既然愿意讨令去衙门关战漳河，我可以给你一支令，不过老将军要多加小心就是了，您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需要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末将黄忠已经把副将挑选好了，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谁呀、啊、他挑的哪位啊？老将军严颜。好嘛，厅堂里边这些位怎么一听，嗨，今儿这兵派的太有意思了。本来这位主将的岁数就够可以的了，他自己又选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二位搁一块二百来岁，大家觉这事儿可乐，可是乐了一半啊，又都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都看着刘备和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主公啊，军师，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啊，那衙门关那是什么地方啊，多么重要的关口啊，您要派这么俩老头去，这玩意儿能行吗？要是出点意外，那关口一失，对西川威胁可很大呀。怎么这话没人说呢？没人敢说呀。那老黄忠都急了，现在人就点了副将了，你如果要说他年纪大不行，他要跟你较量较量呢，你还别打岔，还真不一定是人家对手。所以这些人呢，只有这么看着。诸葛亮和刘备心里都很清楚，刘备想阻拦呢、啊、也不大好意思拦，意思好像是说，军师您能不能再派个年轻一点的。这时候刘备直看赵云，那意思好像是最好能把赵云派了去，可人军师没派呀、啊、当时令就传下去了，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精兵五千离开成都，就奔夹门关开下来了。守关的孟达和霍尊咱们一听说是主公把援兵派来了，俩人挺高兴啊，得问呢，派谁为主帅呀、啊、说是黄忠，谁的副将啊？严颜。哎呦，孟达看了看霍尊，霍尊瞅了瞅孟达，俩人心里都放开了合计了，心说，我的主公，我的军师，您怎么拿这关口开玩笑啊？这么大的一座关隘，您派来俩老头，这能行吗？这个，这二位不能说什么呀，还只得出关迎接。人家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守关印绶交给人家呢。那孟达霍尊呢，就得听令了。这二位这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是表面还怕让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还非常客气，客气也带出来了。老黄忠心里明镜似的，他瞅了严颜一眼，严颜点了点头啊，心里说，黄忠老将，我明白，人家呀嫌咱们岁数大。来到关中互之问候之后，就谈到漳河打了几仗了。孟达霍尊这才说，只见了一仗，被漳河杀败了，从此啊就没敢再出战呢、啊、漳河来者不善，他把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所以呀、啊、 攻打这座甲门关是十分凶猛，望两位老将军呐，得特别小心。 哦，黄忠点了点头，不必二位嘱咐，黄忠记下就是。说完了，孟达霍宗告辞了，这厅堂里就剩下俩老头了。黄忠看了看严严，严严老将，这一路之上你看出点什么来了没有啊？ 老严严一听，嗨，我看出来了，从军事那儿一直到在侠门关，人家都看咱们年纪大，替咱们担心。 对，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严严一听，我想什么呀？老将军，我就听你一支令了，你只要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严呐，万死不辞。黄忠一听是挑大指称赞， 嘿嘿， 严严老将，你这话说得有力量啊，咱们是得建个奇功啊，要不然咱都没有办法回成都交令。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要和张合见一仗，必须如此这般。您悄悄地先把人马带出去，我跟张合打。哦，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咱们必须立起任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令来，把两杆大道旗呀，哪儿高插着哪儿。特别醒目的那地方，那是干什么呀？让张合知道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带兵主将是谁，你得明白。两杆大旗插出去了，哎呦，那人家曹军还能不知道啊？赶快飞报进了大帐，报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啊，刘备和诸葛亮派援军来到甲门关，派谁来的？派的是黄忠和严颜。张合仰天大笑，活该呀，我在瓦口关丢了的面子，今天在这儿找回来了。我不等刘备和诸葛亮，把谁派来了？派来了两棵朽木，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随后进兵甲门关，讲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也对得起郭淮蒋情之恩呐。第二天早开了战饭，随后金鼓大奏，黄忠领着人马杀下关来了。张合与黄忠夸两阵队员，张合往对面看了看，嗨，见老黄忠啊，威风可是够威风，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背着弓，挎着箭袋，大将之威风十足，可有一样老了，白发苍苍，须发洁白，嘿嘿，你都多余来呀。张合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可是黄忠黄汉升，嘿嘿，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到了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吗？你还等什么呀？张合冷笑，我说黄忠老将，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吗？老不讲筋骨为能了，你都是年近七旬的人了，还在阵前抖得什么威，逞得什么狂呢？老将军听着这会儿微微一阵冷笑，唰啦，把手里头宝刀这么一横，娃娃呀，你欺我年老了，你可要知道，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可是俺手中宝刀。 不老。说到这儿，老将军白眉倒竖，虎目圆翻呐、啊！哎呦，使得张合暗暗打了个冷战。这老头够厉害呀，真凶啊！听这话没有？话里话外告诉你，我照样取上将人头，包括你张合呀，撒马过来吧。二位两马盘桓打到了一处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张合倒吸口凉气，我的个天哪，老黄忠啊，一点儿也不老啊。说老也可以，老虎他要吃了我怎么能胜了他呢？张合正在这儿想办法要巧胜智胜黄忠，这智还没想起来呢，听到后边一声炮响，军校大乱。哎，这怎么回事？张合回头一看呢、啊，又杀来一员老将，副将严颜从打后边抄过来了。黄忠不是密传一道令吗？就告诉老严颜，兜着张合的后边杀，两气加攻，当时就把曹军杀得大败。两员老将并马追杀，哎呦，这好看哦！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老严颜呐、啊，银盔银甲伯龙驹呀、啊，二位老将黄白醒目，金银分明啊，并马扬刀，身先士卒。这趟杀，一下子把张合追杀出去90里。张合才算把脚收住，让你说老姜是老的辣，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呀，都把张合给杀晕了。张合心说，我这怎么了？这是瓦口关守不住，到这儿来打夹门关，让老黄忠给杀得这么惨。哎呀呀，只好把这实情禀报给了南郑的曹洪。曹洪这气呀，心说这倒好啊，这张合近来是走的哪儿败的哪儿，不行，把他捉回来问罪。哎呀，郭槐又给拦住了，曹洪将军使不得，你怎么又给他说情啊？我不是给他说情，您不能把张合逼得太急了啊，您要这么逼他，他要是一扭头投降西蜀，那可怎么办呢？曹洪一听可真是的，我把关隘丢了就够可以的了，把些大将我再给逼得投了降，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那么郭先生，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您可以派兵去增援增援。啊，派谁去好呢？曹洪这话刚出口，由大帐外哭着进来一个，扑通进来给曹洪跪下了，我愿讨令。讨令他哭什么呢？曹洪一看呢，感情是手下的降将韩浩。这韩浩是谁呀？想当年关羽关云长取长沙的时候，大战黄忠，不是长沙有个太守叫韩玄吗？就那韩玄的弟弟。这韩浩归顺了曹操了，今天他随曹洪来到南郑镇守汉中，现在听说黄忠把守夹门关大败了张合，韩浩请令来了，说这黄忠和魏延呢，当初都是我家兄长手下的武将，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把长沙献给了刘备，我这仇到现在也没报，请将军赐我一支令，我去斩黄忠的首级，给我家兄长韩玄报仇。哦，曹洪一听是这么回事，一把把他给扶起来了，我可以给你一支令，成全你这个兄弟之谊，让你替你哥哥报仇去，不过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啊，我再给你派一个人吧。曹洪派谁呀？派夏侯惇那侄子叫夏侯尚，把令箭交给夏侯尚，以夏侯尚为主啊，韩浩为副，去增援张合。这夏侯尚啊，20多岁，骄横无比，那嘴总撇着， 他自称自己啊是少王千岁。哪来个少王千岁啊？不是这个曹操做了魏王了吗？他自己就把自己封了。因为曹操原来姓夏侯啊，他过继给姓曹的了，要不怎么夏侯惇、夏侯渊一个一个都那么冲那么横呢？这里头都有个特殊的关系。其实有你夏侯尚什么事儿啊？不，他自己觉得有他的事儿。今天曹洪给他一令，他挺得意，说明曹洪看得起他。嚯，这夏侯尚摇着头撇着嘴撇着胸撇着肚，带着这韩浩领人马来到张合的大营，他立刻就要出战了。张合劝他，不行啊，怎么这黄忠十分英勇，您可不能轻敌呀！啊，都。夏侯尚把眼睛瞪起来了，哼，你张合胆小如鼠啊，丢了瓦口关不算，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得大败，你还来阻拦我呢？你正是因为这样胆小怕事，不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老儿的首级，你休得啰嗦。呵，几句话说的张合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有什么可争的，真站不住理呀、啊，所以就竖来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这口气多大呀？第二天呢，他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了。你还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20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注意呀、啊，黄忠刚立起个大营来，又让他把这营夺了，随后又往下追，一连呐、啊。夺了黄忠三座大寨，只把这位老将军给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关口紧闭，闭关不出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啊 yes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名字是岳丹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夏侯尚是兵临城下，可把孟达吓坏了。我的天哪，我说不行吗？你看怎么样，这老将军哪是人家的对手，援兵一来就把他杀得这么惨呢。孟达呀，背着黄忠悄悄的写了一份火急的表彰送往成都，把这实情就全说了。刘备一看呢、打了个冷战呢、哎呦，老黄忠在夹门关前大败，让人家连夺三寨，他赶忙拿着这份表就来找诸葛军师来了。诸葛亮一看，微然一笑，呵呵，主公您不用着急，老将黄忠并没输给夏侯尚，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啊，哎呀，那也不行，怎么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骄兵之计也好啊，不管什么也好，可这地方要紧呢、一旦出点事儿，这官不是就没了吗？诸葛亮看刘备这么着急，那好吧，派一哨人马去，派了3000军校。刘备啊，打发刘封前去接应夹门关。刘封这一来，老黄忠就知道了，让孟达呀去把刘封接进关中。孟达一见刘封啊，嗨，小将军您来的正好啊，嗨呀，主公和军师怎么把老将黄忠派来了？我跟霍罪已经说过了，黄忠老将虽然勇猛，但是他到了年纪了。刘封一听，你别着急，按照诸葛军师说呀，黄忠老将并没输。哎呀，孟达一听还没输呢，输得够惨的，现在跟我们一样了，也把关口紧闭，根本不敢出战。我看看。刘封一听，是啊，为此父亲不放心，这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再说吧。他来到帅府，一见黄忠，黄忠看刘封来了，微然一笑，小将军你来得正好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看看热闹吧。刘封一听，我可不是看热闹来的，心说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啊。老将军有什么热闹好看呢？今天晚上我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你看我派兵吧。说完了，老黄忠当即传令啊，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你就准备拉粮食，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们关里边拉什么，让霍尊守住关口不用动。刘封干什么呀？你呀，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你就看热闹。哎呦，刘封一听，我这差事倒不赖啊，我到这儿来看热闹来了。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刘峰也不敢再细问了。老将军都安排好了，传令军校养精蓄锐，定更后出战。天到定更以后，梁山城门打开了，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杀奔曹营啊。哗的一下，像河开了口子一样，这蜀军就冲到了曹营里边来了。当时啊，把曹营里边那些军校给杀了一个蒙灯转向。那夏侯尚和韩浩啊，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哎呦，这可怜相，盔甲没来得及穿呐，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呢？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哎呦，最近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了。哎呦，那嘴这么一撇啊，目空一切。张合不断地提醒他说，夏侯将军您可别大意，那老黄忠啊是智勇双全呐、啊，他一连让咱们夺了三寨，是不是他使的什么计策呀、啊？夏侯尚听得这会儿狠狠地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这瞎说什么呀，我还没训斥你呢，你那么大的一员上将，要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就这么个老朽才黄忠把你杀得败出100多里路去，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呢？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打得他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儿来的计策呀？你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夏侯尚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啊是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他也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呀，上马就跑，跑出好几里地去都没醒过盹来呀，他愣没明白这黄忠是从哪儿杀过来的，他这么勇猛吗？才明白呀，老将黄忠一鼓作气，不是失了三寨吗？哎，一个没少，又全夺回来了。丢寨子的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过来寨子，可全成了实的了。哎呦，子重梁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凭什么给你寨子呀？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放好了东西之后好归我们，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吧。哎呦，这回孟达可服了，我说这位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人家囤粮草放军需呀，这回全归我们了。呵，不假孟关的军校给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了，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啊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他这一劝说呀，老黄忠摇了摇头，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呀？您不是追夏侯尚吗？他不值得一追，我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小将军再往前走不远，那可就是天荡山了，一山峡二山三山紧相连，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呐、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军，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呀、啊！ 如果咱们要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嘿嘿，那就算断了汉中生命之源。你瞧人这老头，你光看69了，真是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啊。黄忠还没跟刘峰全说呢，我想夺屯粮之所呀，还想打开定军山，要生擒夏侯渊。老头这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那刘峰也不放心。哎呀，老将军呐、啊，您取他的屯粮之地可倒是好，不过这恐怕太危险吧，万无一失。小将军，你就随我来吧。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你就要看他一个究竟。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都把这扣做好了，他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3000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那哪能说呀？古代也讲军事秘密呀、啊，这种行动不能随便公布，跟谁都讲不行。所以老黄忠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杀呀。真把夏侯尚给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快成漏网之鱼了。张合呀，忽然想起个事情来，他告诉夏侯尚：“我说夏侯将军，咱不能就这么跑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咱别往前跑了，再跑这不快跑上天荡山去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这个地方要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夏侯尚这么一听，你知道什么呀？不往那儿跑，哪儿跑啊？天荡山现在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啊。谁呀？夏侯德。你知道天荡山和米仓山都归谁管吗？那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呢、啊。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们上哪儿借兵去？借的兵马之后好斩黄忠啊。张合听着这事一皱眉，我说夏侯将军，这黄忠在后边苦追不舍，他是不是要夺咱的天荡山呢？那可就不好办了。嘿嘿，夏侯尚一听，你算说对了，我还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了啊，那他是飞蛾投火，你就跟我走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你来得太好了，我这儿屯扎着10万人马，黄忠不来啊，他还多活几日，他要来了，我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好勤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也呵，来了。夏侯德赶忙抄起支令箭来，谁讨令？去战黄忠。哎，且慢，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啊，我们不能打呀。怎见得不能打呢？哎呀，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米仓啊，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啊，那咱们汉中就失守了，这就完了，生命之源全在这儿。现在依我说，咱们是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尚、夏侯德一听，噌的一下把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了个滴溜圆，全火了。好你张合呀，你怎么光提这手啊？就因为这一手，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因为这一手啊，你在衙门关前让人家黄忠给杀的什么样？你还提这手呢？哎呀，那该守也得守。张合看事儿啊，那比这两位稳当多了，看得也远呢。人家不愧是个将才，这俩是一对瞎子海啊。 这虾米海是怎么回事？就那小虾米本的一下掉那大海里了，也找不着边，找不着样，在里边随着这水这么一逛荡，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夏侯二兄弟呀、啊，是俩少爷，那张和说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要再跟我啰嗦，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你看看，他总以为这张和呀吃着他们家的饭呢，当着他们家的将军呢，所以这俩这么气势，就不搭理张和了。张和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人家连挖苦带损的，这何苦啊？反正这城破厉害，我告诉你们俩人了。夏侯德举着令箭问：“谁上山前去捉黄忠？”韩浩过来：“请您把这令箭给我吧，我给我家兄长报仇。黄忠随勇，我深知其人呢、啊。他在长沙，我跟他在一块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他也不是有什么计。”他忘了他穿着衬衣让人追出这么老远来了，领着三千人马杀下山来了。这仗打得怪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张和不是在这边劝这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荡山这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啊、刘峰一再在老将军耳边那嘀咕，我说老将军，咱不能这么追了，常言说得好，是穷寇莫追。您看这人马都疲劳了，这么打怎么能行呢？老黄忠啊不听刘峰解劝，小将军你不必担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怎么得虎子。刘峰一想，你这老头啊，你得了虎子上哪儿卖去啊？急得刘峰啊直说小孩话，愣把黄忠给说笑了。我卖他干什么呀？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老将军，您想想，咱们昨儿晚上定根以后杀出关口来的，现在天可又黑了，已经是连轴转了，就这么样往前追，您看看这些军校都罚成什么样了。老黄忠一看是有点疲劳，可但是一样，小将军你不知道啊，等打起来的时候啊，等看见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我这些军校啊就全精神了。老黄忠不听刘峰的劝解啊，还是追呀、啊、直追到天荡山脚下。这一讨战，韩浩率领人马下了山了，两阵队员，他破口骂黄忠啊，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黄忠哪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一碰面，只见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声，那韩浩啊脑袋下来了。可怜这位吹大气要生擒黄忠的韩浩将军，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黄忠给斩了。老将军把宝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啊，只听这些西蜀军马一声大吼，是震天动地，哗，由山下就杀上来了，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啊！探马飞报进了大营，张和和夏侯上来接应来了。他们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叨唠唠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呀、啊！哎，怎么突然从山后出来一哨人马呀？这哨人马还与众不同呢，怎么回事？手里全举着火把，是逮哪儿往哪儿辱，辱哪儿哪儿就着。哇，他这么一下子，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这儿可全都是粮啊，这一烧谁烧得了？夏侯德在中军帐一听，说什么在我的天荡山山洼洼里愣杀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哪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哪能让你知道，那是老将黄忠安排好了的，是老严颜率领着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这老严颜地理太熟悉了， 要不怎么说两位老将做的扣呢？那就是安排的计策。人家领着这3000人马在这儿一藏啊，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老严严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他听见黄忠的喊杀声，立刻领着人就杀出来了。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夏侯德赶快披挂上马，是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啊！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不好，这是谁呀？不像黄忠，他还没弄明白是谁呢，人家咔嚓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老严严是刀急马快，力斩了夏侯德呀。黄忠和严严呢，就把天荡山夺过来了。那夏侯尚和张合呢，早跑了，还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去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与严严两位老将一见面，是拱手互道辛劳啊。老黄忠率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仓点库，开始烧刑啊，现在这粮草归这边了，那就不能再烧了。嘿，果然应了人家老黄忠这句话。你再看那西川军校，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睛都努起来了，甭提多精神了。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劳乏全没了，真精神。那当然了，谁得这么些东西谁不精神呢？呵呵，老黄忠看了看刘峰，这回没得说了吧，小将军，你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我记了。老将军呢，我算服了，这都记不过来了。黄忠摇了摇头，嗨嗨嗨，小将军，这才多少粮草啊？这是一部分粮，米仓山那儿还有呢，粮食最多是定军山呢。真正的汉中命脉啊，全在定军山那儿呢。咱先把这些数目记下来，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刘峰一听，就依老将军，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一块送往成都。刘备一见这回不慌了，呵，把刘备给乐的，这位老将军这么勇猛吗？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苍龙啊。黄忠与严严立了奇功了。我说军师使这么个激将法呢，这个激将法用得好啊，我得请军师传令，传令封赏二位老将，以鼓军校之士气。刘备正这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您很高兴，哎，小侄啊，谁能不高兴？你看看这两员老将是多么勇猛啊。不错，那么主公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封赏是应该的，我劝您呢，还要亲自出马呢，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呢。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过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是唾手而得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去奢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讲养生啊，主要是讲比如说秋季养肺，你说说肺的功能。肺的功能一大是宣发那个肃降，今天我们要给讲肺的呢空调水道的作用。肺啊是主气，主人的一身之气，这气也是一个动能啊，它不单纯负责供给咱们人喘气儿，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它还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通调水道的一个作用，水液代谢，我们这个肺也是参与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工序。什么叫通调水道？咱们要吃，咱们要喝， 对。 这三斤空调水道你说人要喝的事儿，说喝进喝哪去了？ 喝到肚子里的水，那迁入胃啊。 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古人我们前人观察人的正常的生理发现，哦，我们喝了水以后不是单纯的进了胃，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的 不是的。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是有关的在黄帝内经叙述了这个人喝了水以后他是怎么样代谢的，好不好？ 好。 第一句话，饮入于胃，这话好懂。 对，就是喝进去的水先到了胃部。 对，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曾经说过为什么水谷之海， 对， 吃的喝的 全都要入胃。 对了，这第一句话好懂， 就是饮入于胃，这句话呢大家能理解了。 到胃它要干什么呀？它有一个工作，它要游弋精细。不是说到胃了穿肠而过，还要呢有一道工序它来完成。游弋精细，这道工序完了以后就改到下一道工序了， 上疏于脾。 下一道工序就是脾的了，脾主运化水湿，这大家都知道。 对， 在这里边水液代谢，脾干什么呀？ 脾气散精， 这道工序也有活干。脾气散精，水谷精微嘛，这个精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不说啊，脾两大功能，一大功能呢这个运化水湿，另一大功能呢运化水谷精微。 对， 这里不就已经说上了，它是干什么呢？脾， 脾气散精， 散精，三经了，这道工序经过脾了，下道工序又到哪儿了？ 上归于肺。 这就开始了，这个肺还管人体的水液代谢，这就叙述的非常的清晰了。 上归于肺，通调水道。 哎，这句话就讲什么呢？到了肺，肺有履行他们什么的任务和职责呢？ 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 通调水道以后还要怎么呢？它在上面了，肺在上面了，上焦还要排出体外， 然后下输膀胱。 到了膀胱了，到膀胱这个下道工序了， 就是水经四部，五经并行。 这就把这个我们前人 把人喝的水在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程序吧， 对，一个输布排泄的全过程用一句话给代表了。 下面姚老师再把整个的这个原文再给大家这个说一遍好吧。 引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善经，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喝的水通过肺，肺呢通调水道也是往下降，如果不降了，这道工序出问题了，就会造成什么呢？影响全身的 这个水液代谢的这个过程。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讲这理论大家可能不清楚，比如说这个水液与我们什么有关系啊？与我们的汗有关，与我们的什么？与我们的小便有关，与我们的大便也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临床上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讲到肺了，肺咳嗽，咳嗽这个嗽字是什么呀？就是痰。 对，就是湿，还 是 水。 吸者为饮， 稠者为痰。 所以我们在治疗一些呼吸系统的毛病，比如说哮喘我们现在医学说明什么？你这肺呼吸系统痔疮从肺上去有炎症的消炎。但是中医不是，中医治起这些病来着，三脏肺脾肾。 也就是说哮喘不单是肺的这个疾病，而且和脾和肾之间都有他们病理上的联系。 这就说明这个中医的特色，我们传统的怎么去认识我们喝的这个水在我们人体正常的输布。同时这个输布，任何一个输布，包括肺也好，包括脾也好，包括膀胱也好，如果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造成人体的血液的停滞。 就是说它任何一脏出现了故障，它影响了这个水液代谢的这个全过程。 没错，所以说这个汗我们结合临床实践，结合临床的一些病症现象，我想这样解释就比较清楚了。你说汗是清中之清，是不是？ 对。 小便呢？ 清中之浊。 这就清中了。所以大家要注意汗和我们小便是不是有联系？ 有联系。 天一凉，是不是人们出汗少了？ 是的。 发现什么了？出汗少了，反倒呢？ 尿液多了。 对了，这就是说，我们怎么结合了临床的一个实际。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这样呢大家能听得明白。 特别是我们刚谈到了跟我们临床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水肿水嘛，水肿还有一些呢积液，我们呼吸系统有没有废水呀？ 有。 轻则呢我们有痰，重则呢有肺积液。 对。 再严重的时候全身都肿， 水肿。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平时人们很少说到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讲秋季养肺，肺的两大功能它与我们临床上哪些症状相关联，咱就知道了肺的一些生理功能，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养成去养我们的呵护我们的肺的生理功能。它要速降，它不管和我们的肾气相通，同时呢还有我们和我们的脾和我们的膀胱，这就是什么呢？整体观念， 是他们共同来完成这个水液代谢的全过程。 所以临床呢一些疾病有一句话说顺卦摸藤找病根，是不是？上档节目我们还提到了根和源。所以这些情况如果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有许多慢性病，我们就没有找到这个根儿，哪一道环节出了问题，哪一道环节的什么功能出了问题如果我们通过秋季养肺，把肺的生理功能而且的病理我们也说清楚，这样使大家认识自己的体质也好，认识自己的疾病也好， 太有帮助了。 是、 啊、为什么爱听的大家，就是因为你我们结合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再结合这个肺的生理功能，怎么帮助肺在这一个阶段养好肺的这个功能。 对，你说我们再说点具体的，我想单纯的我们要讲内经这些知识，可能有些字啊很难让人懂。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什么三不屈五不挠这个推肚子，很多朋友都做了吧？ 做了，每天都在做。 发现什么问题了？ 发现肚子里有水声，咕噜咕噜的水声，很多人都有。 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到根了，说明什么呢？你的身体的水液代谢不正常。 它不应该出现的这个水声。 对，这不就结合着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这时候你的功能已经受损了，已经出现紊乱了，应该呢按照我们刚说的啊，引入于胃，然后通过脾的散精， 嗯，通过脾气的这个散精的作用， 到肺通调水道、 嗯、 这条路说明不通畅了，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功能的减弱，任务没完成，作为积压了，这道工序没有呢下通到膀胱，聚在了我们什么呢胃上。 对，很多人就是在第一个环节就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 就是刚入到胃里头，它就没有经过这个 脾， 对脾气的这个散精这个作用，它就滞留在胃部了，不通了。 所以说这样呢，这个我们从临床上看啊，我们的痰啊和我们一些啊肺部的一个积液啊，以及全身的水肿，还有呢啊我们推肚的肚子的水声等等。这些我们就紧密的和这个临床结合了。 是的， 大家要知道当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道环节， 我是在哪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引入胃了，脾气散精没散精，它归了肺没归肺，肺呢通调水道没有，只能 咱一步一步的去找。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知道了，哦，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出现水肿，出现有痰，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去做工作？哦，从它的生理功能，哎，去呵护它，去疏通它， 嗯， 啊，让它呢减弱的增强，紊乱的调节正常，啊，这样呢，保证了什么呢？保证了我们喝下的水， 引入到胃里的水，应该是通过这个脾气的布散作用， 嗯， 再上疏到肺。有的人在第一步就滞留在胃里头， 胃里的 没有通过这个脾气的散精的作用， 嗯，有的还在肺里了， 有的呢就是没有上疏到肺， 嗯， 没有通过肺的宣化和这个肃降作用， 这说明呢肺里存水， 肺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 对，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特别是结合临床，我们为什么根据这个情况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首先呢，我们要找准了，就跟查那个，哎呦，我这灯不亮了，究竟哪儿？在这一条长长的线路当中，是哪儿断线了？ 嗯， 哪儿接触不良了？ 是脾的运化问题出现了毛病，还是肺的气化问题出现了问题？ 对，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清楚以后怎么样去调去？ 对， 这是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说了， 嗯， 说我避免这些，那你要增加肺的呢宣发的功能，肃降的功能。 李老师，我们帮助大家分析出来了，找出来的病根儿，再帮助大家提出更合理的更好的调理的方法。 对，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我一旦出现有痰，我一旦出现有积水、 对 积液， 水肿， 哎，一旦出现水肿，哦，我要知道这个不是单纯，就得找原因呗。 对，不是单纯脾的作用， 对呀、 啊，它还有肺的气化的作用。 没错，这样我们使问题看得更全面了， 是 更准确了，有的放矢的来解决我们这些。特别是这些病都是慢性病， 是的 啊。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慢性病没有得到多少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反反复复轻一段重一段？ 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病的根和源。 没错，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肺是参与了人这个水液代谢， 参与了这个水液代谢的可以说是全过程。 如果你的这套功能啊，就是水液代谢的功能正常，后边还有两个什么话呢？水经四部， 五经并行。 五经并行，这是说的什么呀？啊，很多人不清楚。四代表什么呀？五代表什么呀？他要把喝的这水，一些精，就是我们喝的这水，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东西。 清中之清。 哎，就人离不开水，离开水。就活不了了，所以这水通过我们这胃，通过我们这脾，最后它要把这个水的精华、营养， 对， 干什么呢？要输布我们全身， 对，四部周身的皮毛要输布它。 对，这个四就解释了啊，四肢啊，皮毛，啊，这个五经并行是说的是哪五经呢？ 是说的五脏的经脉。 哇，这就清楚了。说你喝下的水变成了痰，变成了人的水肿，那么你身体就没有把水中之精干什么呢？来输布到我们什么？ 四部周身的皮毛也没有通贯于五脏的经脉，是不是这意思？ 对了，所以没有输布，你的皮肤肺部皮毛嘛， 它就不 光滑，没有弹性，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有些人的皮肤啊， 特别的滋润，特别的有弹性， 那说明人的水泄代谢。你看这小孩多水灵啊！ 是的， 啊，你看这个上了年纪的皮肤是吧？ 特别粗糙干燥，证明他的水液代谢不好。 特别是老年人皮肤干燥，干燥症，哎呀发痒啊，有的一块很多，这都说明你的肺的宣发功能和你这个水液代谢啊，不能够把水中之精。 不善周身， 对，这样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呢，很少很少有人讲到这个，所以我们把这些结合着前人对我们的人几千年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总结，我们再结合现代医学，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能更全面的认识的比较到位了。 了解我们这肺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一旦出现肿，一旦出现痰了啊，一旦我们皮肤这个不滋润了，都要考虑到我们的水液代谢故障了。我们说的意思说了半天啊，就说到这儿了， 就是帮助大家找出病的根源了 啊。你看我们喝的水最后它变成痰了，我们去消炎去，那你就错了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水液代谢是吧，喝了以后精华的东西，水经四部，五经并行，水中之浊是吧，让我们排出体外， 对， 哎，这不就正常了。咱这样一解释，我想呢大家就清楚了，这样 才能完成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 对，把这个环节我们把它去保养去呵护，不至于我们有痰了，有水肿了，皮肤干燥了，不会的， 不会的 啊。我们一道一道叫排除法，我们把肺的这两大功能，我们到了秋天，肺的功能通过养生我们去增强，有降低的，有紊乱的，我们去调理它。 对，抓住这个秋季养肺的，怎么样去增强我们肺脏的这个功能？ 是的， 啊， 另外呢，水液代谢不正常了，我有痰了，是吧？喝水肿了，那你这个脾，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 对， 啊，大家熟知的也比较多。 啊， 哦，胖人多湿。是不是、啊、 是 他 怎么就多湿了呢？ 啊，就多湿了。 但是他又、还有肺脏的作用。 对， 肺脏的气化作用不好，它也影响这个脾的这个功能。 没错，就说呢， 这个五脏之间有一个正常的生理联系，还有一个 病理之间的互相影响。 哎， 还是您说的那句话，五脏这个之间的养生就是一个接力棒，每一棒一定要打好。 所以就说我们知道了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整体观念是共同的，共同的来完成我们身体的一些任务。 对， 这个任务，肺的通调水道，脾的运化水湿，还有游移啊，还有散精的，是吧？散完精还有归肺， 上归于肺的，再下输到膀胱。 肺呢，到上面以后，它像一种雾，像咱们在洗澡那个喷壶一样， 对，给它布散下去。 哎，对， 嗯。 这个布散得靠肺气， 到靠肺气的这个气化作用去 布散。对对对对， 嗯， 说我这个肺啊功能弱，我还说两句话我就这气儿就上来，你说它那布散的功能能好得了？ 它就发挥不了它的布散功能的这个全过程。 所以呢，我们在治疗水肿的时候，在临床上我们多数用按照现代医学来讲，哦，它给它呢利水，这种抢救嘛，急救嘛，他没有去理睬他的功能啊，是哪个功能， 没有考虑到那个整体观念。 那中医有吗？有啊，他从什么呢？他从脾上， 对，从脾上去调， 但是往往就忽视了什么，肺的通调水道、宣发和速降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传统的知识，实际上是大家呢认识了就更加全面哦，啊，我们这喝的水啊，哦，我们推肚为什么有水？很多人问这，哎呀，我这水怎么喝完那么长时间还在这儿啊？这回一听这节目，哦， 明白了，并不光是脾胃的问题 了。对， 嗯， 那这样一讲，大家清楚了。所以呢，我们翻过来还得说呢，如何去增强，如何要注意我们的呼吸，是吧？ 是， 这也就注意我们这个。肺，一个是它的重要性，它是主人身这个气，那是不是啊？ 对， 啊，另外它也参与人体的水液 代谢， 你看它重要不重要？ 重要。 所以当你肿的时候，当你有痰的时候，当你皮肤不好的时候，等等这些原因，啊，你要知道，哦，我养生也好，我治疗也好，我保健也好，哦，我不是单纯从脾。 对，我要从肺脾肾这三脏入手。 对， 嗯， 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啊，如何呢我们去增加啊这个肺的功能，这是我们养生的说了半天啊，到了半天这是根。 对，我们养生保健的实质就是说每一脏都不能丢弃它。 对， 嗯， 哎，我们为什么讲五脏养生？ 嗯， 但是每一个季节，你说我们五脏心肝脾肺肾，我们到哪一个季节啊？你说到了，现在我们到了秋季了。到了秋季，你要将养生，你要全力以赴的有个侧重点。 对， 这个侧重点搁在哪？ 就搁在肺脏上，但是其他那四脏也一定要好好的呵护。 没错啊， 嗯， 啊，都要重视。 对， 五个常任理事国嘛， 嗯， 啊，都要参与你这整个这个事物的啊这个处理呀。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哦，啊，我们到秋季的时候要注意肺，注意肺的时候，我们注意肺的什么？ 注意这个肺的功能，从它的功能怎么去增强它的功能入手？ 哦，它的功能， 嗯， 宣发和速降。哦，它的功能，它那个脏比较敏感，比较脆弱，啊，它为焦脏，啊，所以你就要小心了。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啊，我们说了，它为什么？上感，感冒特别多， 爱容易得这个上呼吸道的疾病。 为什么鼻炎那么多？ 对， 你看，就是因为焦脏。 嗯， 另外一个呢，它直接通我们那什么， 连大气和相通。 哎，你看五脏谁直接通啊？就唯独 肺脏， 所以它病多。 嗯， 这回我们把这个为什么感冒？啊，大家一形容颈椎病，哇，颈椎病比感冒还多，都拿着这个感冒说山作为尺子，那就说明了这感冒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清楚。还有为什么呼吸系统毛病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气